我叫医生过来。林医生，四号病床车祸的病人醒了。好。 我妻子呢？我妻子 是跟你一起送过来的病人吗？他。 那我儿子呢？ 你儿子抢救过来了，虽然有脑震荡，但没大碍。 哎，你别起来，你现在还不能下地走动。 他下午可以转去普通病房了。 行， 等转了病房再去看孩子吧。 好，隧道里，我本想带全家人一起去死，但石心在最后关头后悔了，他想要时辰活下去，所以扑过来抢方向盘。车头往他那边偏过去，撞车后他受伤最重，当场身亡。就在我思考要怎么跟时辰解释妈妈已经不在了，我们还该不该继续活下去的时候，时辰醒了。 是谁呀？ 时辰。 但他， 我是爸爸呀， 却也记不得我是谁了。 是爸爸呀。 还想带着他自杀吗？ 对，但这么做就会再一次辜负石心，所以我想，也许对石琛来说，忘记那一切，没有感情的活着，不是一件坏事。那同样意味着没有痛苦，没有悲伤，没有软肋。 陆时辰， 然后我决定要报仇，我要亲手杀了吴佳一跟韦长河，无论要付出什么代价。 所以你就策划了这一切，孟昭母亲的死，舅舅的冤案，还有周雅和赵云华的死，都与你有关吗？ 阴差阳错，他们都成了我复仇计划中的一环。吴佳一有魏长合作靠山，两人沆瀣一气，即使我有他们的犯罪证据也没用，所以我做了个决定，接近吴佳一，向他投诚，先保住我母亲和时辰，再伺机杀了他。 他这样的人，你用什么获得他的信任？ 我当着他的面一把火将之前收集到的犯罪证据全给烧了。 行啊，陆律师，能屈能伸，是个干大事的人，我姑且相信你的诚意。不过你得先帮我处理掉一个人。 谁？ 一个在调查我的警察，而且他似乎是你的朋友啊。魏局和我说，这个女人是明潭市局的，却偷着跑来查盐城的案。陈玉仁都死了，案也结了，他还不罢休。也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我想，不会是你吧，陆律师？ 警察？明潭， 叫孟静，怎么样，对付他不难吧？ 孟静毕竟是我的朋友，你想怎么做与我无关，但杀他我不会参与，即便合作你也得有分寸。 我要是不接受呢？ 那我也不干。 你的证据刚不是都烧了吗？ 他们是怎么来的，我可以从头再收集一遍，甚至更多。毕竟我也算是声名在外的讨薪律师了，总认识几个朋友的，而且要是哪天家人都没了，我还怕什么？ 行吧，老五啊，来一趟，我在办公室等你。 没别的事，我就先走了。 哎，等会儿，等会儿，陆律师，急什么呀？带你认识个人，以后啊，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人，少不得互相帮忙。说你多少次了，老五，进屋要先敲门。 甭废话，什么事儿？ 这个女人，做掉她。 哎呦，什么？要杀条子？ 你让张林清去，他失手了你补上，不要让这女人活着回去。 不用张林清，我亲自去。 不行，你做好你自己的事，不要和我讨价还价。 哼。啊，这又是谁啊？ 哼，忘了介绍，陆承泽，陆大律师。 嗯， 陆承泽，走了。 都是亡命之徒，这帮人不好管呀。 他跟警察有什么过节？ 年轻时犯事儿太多，总是被警察逮啊，脸上那道疤就是被警察弄的。 嗯， 哎，行了，你也回去吧啊，好走不送。 陆叔，你跟我妈认识多久了？ 六七年吧。我是刑辩律师，要跑公安局，所以认识他了。 他调查吴嘉义，是不是你委托的？ 是。 他们决定哪天动手，你提前知道吗？ 知道。六月二日，那天靠吴嘉义注资成立的浩泽律师事务所正式开张。他们在楼下放鞭炮，我在楼上看文件。然而，满脑子都是他。 但你没阻止。你知道那天他会送我上学，也知道有个陷阱在等他，等他去死。 吴成， 条子， 想什么看死你！ 长佩文学，谭石原著，猫耳 FM 声罗万象联合出品，广播剧《皮囊》第二季第十三集大结局。 陈泽，你王八蛋！ 陆律师，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不用， 你去忙吧。 哦，好。 孟静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你害死他的？ 是我害了他，但我没想要他死。 妈的！他跟我说要帮你去查那个姓吴的混蛋的时候，我就不该让他去。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这样的人全国那么多，他查得过来吗？ 徐队， 还有你，你跟他认识多少年了？他多看得起你啊，大律师。结果呢，你转头就把他往火坑里推。我告诉你，陆承泽，跟你没完。 徐仲礼，我们的仇人，他都一样。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我求求你，帮帮我！ 怎么帮？ 你还有脸求我？ 当时不知道，我只想报仇，疯狂的想，我要找一把刀，即便那把刀同时也指着我。 你想我怎么帮？像魏昌和那样？ 等机会。不超出你的底线，我要骗过他们，重新收集罪证。法律给不了我正义，我要自己拿。 他们现在就该把你抓起来。 很快，新的任务又来了。这次要我亲手处理的，是文鼎房地产的前董事长朱文秀。我的投名状，吴佳怡一定要收到。那个叫老五的杀手，被派来全城监视我和收拾善后。 操！妈的，塞个屁的车！ 哼！哎，来一根。 谢了， 吴律师。 嗯。 干了多久了？ 五年了吧。 为吴佳义做事，你能得到什么？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 除此之外呢？ 哼， 还有杀人的快乐吧。恨警察吗？ 妈的，挑这么一个好东西， 再让我逮到一个活的， 看我怎么弄死他！ 哎，对，吴佳义有多少资产呀？ 这我哪能知道啊？套话吧，啊，大律师。 如果这些资产全都归你呢？嗯？想要杀警察是吧？警察局长，你感不感兴趣啊？老五，你也帮我做事，我付你报酬，比吴佳义的更多。好好考虑一下，既能满足你，又能拿双份的钱，何乐而不为呢？ 帮你做事。你想做什么呀？ 我要杀了吴佳义，如果你肯帮我，事成后他的东西都是你的。 嚯，都亏我，你一分不要？ 死人还要什么，给了也是烧掉的。 哼，你就不怕我把你的话全都告诉吴老板？你想让我怎么做？ 把祝文秀给我，他有别的用处。你回去呢，就说他死了，正常交差。 有意思啊，陆律师， 你可别让我失望啊。 祝文秀注射的药物不能断，你呢，暗中给我搞一些来。 行啊，哎，你别忘了你说的就行。 当然，我们各取所需。 祝文秀，你把他藏在哪里？ 找到你奶奶之前，他一直就在今晚的那间屋子里。 那个老五就这么被你策反了？ 他文化不高，天生反社会人格，嗜好杀人，性格乖张，还憎恶警察。老板对他来说并不意味着忠诚，抓住这些点就能对症下药。而且他是个杀手头目，能指挥其他人。之后我一边暗中给吴嘉义提供法律服务，一边等待时机。这一等就等了5年，直到孟祥宇的出现。他私下跟踪吴嘉义被发现了，吴嘉义立刻让老五派人去杀了他。但那天老五派出去的杀手是个恋童癖，在等孟祥宇的时候临时起意强奸了他女儿，而且一番缠斗后还让孟祥宇带着女儿跑了。老五打电话来问我怎么补救。 喂，老陆，现在怎么办啊？孟祥宇还杀不杀？ 不，别管孟祥宇，但是你派去的那个杀手要杀，不要在现场留下任何跟你有关的痕迹。 啊！ 很快，孟祥宇被抓了。吴嘉义虽然没有直接杀死他，但却借警察的手解决了这么个心头大患。 所以你不愿意帮他二审做无罪辩护，不是因为法院检察院的潜规则，而是不想跟吴嘉义作对。 我的复仇不能功亏一篑。孟祥宇会跟踪吴嘉义，说明他掌握了孟静的死和吴嘉义有关的线索，可能还有孟静生前调查到的证据。再加上女儿的遭遇和她自己被陷害入狱，如果把这一切整合起来，就能拧成一根引线，炸出当年的大案。我需要一个意志坚定并且有能力查明这一切的警察。 13年前的警察， 火焰之上有徐局， 是徐仲礼。 对，当年明潭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队长徐仲礼。 可他没有负责我舅舅的案子。 天不从人愿，当年他和孟静关系密切，案子又敏感，上头为了避嫌不让他参与，你舅舅也拿不出有效证据为自己辩解或者指认吴嘉义，所以一审败诉。 然后我就找上了你。 小孟，我跟你说的原因都是真的，只不过他们不是根本原因。可眼见你舅舅被判有罪，真成了杀人凶手，我又很难过。 没想到这件事的转机竟然是周老师打电话给我，邀请我一起为孟祥宇做无罪辩护。 是陆时辰去救的周教授。 也许这就是命，周明生找到我，我再没有理由拒绝。我把情况告诉吴佳义，最终接手了这个案子。打赢官司后，我注意到时辰有些不一样了。之前他的生活六年如一日，可上了高中，跟你有了交集后，他似乎有了情绪。 有了情绪？你是怕我跟孟昭交际多了，他是孟静的儿子，会让我想起车祸之前的事吗？你突然说要送我去国外念书，不是因为那里的资源好，而是因为如果恢复记忆就会打乱你的计划。 即使资源好也是为了安全。你是我儿子，之后的十年我目睹了吴佳义与临江药业研发的毒药一次次更新换代。 这是第七代二型刺头的数据。 吴佳义用毒药害死一个又一个企业家，扩张吴氏集团，还建立起暗笼，把知道他们秘密的女孩关进疗养院地下室。吴佳义的儿子吴维涵，我也看着他长大，他完全继承了父亲的罪恶基因，而且更愚蠢更莽撞，还没成年已经做出了无数人神共愤的事情，包括对徐玉林下手，而后轮奸了林郎。最关键的是，他逼死了发现他秘密的同班同学赵彤。 你都知道，那你还昧着良心帮吴维涵打赢了官司？ 因为我要稳住吴佳义。吴氏集团的根埋得越深，扩张的范围就越大，他被拔起的那一天就会越轰烈，吴佳义和吴维涵都将写进档案，永远被世人唾骂。这一天终于让我等到了。四月初，我助理接到了一个电话。 陆律师，这个叫周衍的人说他有很重要的事情想和您谈谈。 你看我的安排，有空闲的时间就约他来吧。 好的。 我一开始没当回事，但当天晚上我下班回家，才刚出律所，就被一个男孩拦住了。 陆叔，是我，周衍啊，不对，陈衍。你还记得我吗？ 陈衍，你是陈玉的儿子？ 哎，对，是我，陆叔。 哦，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啊， 我有急事儿。 啊，上楼去吧，到我办公室说。 哎，好。 啊，坐吧。喝茶 啊？不用了，陆叔，我来是想给您看个东西的。 哦，啊，什么东西啊？ 这视频是一个朋友最近给我的，内容跟当年校园霸凌案赵彤的死有关，您看看。 你们骗我！这么多事情我全都知道。 当年吴维涵在天台上骗赵彤穿女装拍照片，还把他逼到天台边上，导致他最终失足掉下去。 你想让我翻案？为什么呢？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而且法院的判决也没有冤枉你。 我和赵彤是朋友，赵彤的母亲现在过得很不好。而且陆叔，您看啊，我在旧屋的一面墙上发现了这个东西。 嗯， 不太清楚，您仔细看啊。 照片拍的是陈玉家的墙壁，阴暗的角落里有半枚不明显的血指印，但仔细看连指纹都能看到。这是19年前那个夜晚，我撑着墙壁站起来时留下的。吴佳义的人没清理干净。这个血指印是怎么回事？ 我怀疑他跟我亲生父亲的死有关，因为他出事那会儿说好要回来休假的，结果不但没回来，还死在了盐城。后来我妈改嫁，我们搬走了，房子一直空着没出租。这纸烟是我最近回去拿东西时偶然发现的。 为什么你觉得血指印会跟他有关？ 我觉得我爸其实回过家，因为搬家前我在杂物柜里找到一个新的溜溜球，盒子都没拆，我妈说不是他买的。到事之前我缠了我爸很久要他买这个。陆叔，我怀疑我爸根本就不是自杀的，我家里一定发生过什么事儿。你们当年那场官司是跟吴为寒的父亲吴佳义打的吧？他的事我知道一些。叔，你说这纸印会不会是他留下的？ 你报警了吗？ 还没有，我想先来问问您。 嗯，当年警方出了通报，你爸是在盐城死的。如果是谋杀，那也应该是在盐城留下犯罪证据，而不是在明潭老家。 我也觉得很奇怪，但是我爸一直好好的，不可能自杀。叔，你说他说要好好赚钱给我妈治病，让我好好上学，让我上好学校，让我们一家过着好日子。他都说。 哎，周岩，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你爸究竟是不是被谋杀的，我不好判断，但仅凭半个指印是谁的还不清楚。即便去报警应该也无法立案，对吧？ 我知道陆叔，所以我今天才带了吴为寒的视频来。吴家父子一丘之貉，我们能不能把这个事做大，然后翻出我爸当年的案子？陆叔，不说我爸，你就没有怀疑过你们一家的车祸也是吴佳义在背后动手脚吗？ 如果真的要翻案，你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什么代价我都不在乎，我父母已经去世了，我早就剩一个人了。 哪怕是生命吗？ 嗯。 好，我知道了。这样，你先回去吧，让我想想到底该怎么办。 好嘞，好嘞，陆叔，您想好了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不关机的。 嗯， 再见，陆叔。 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那天晚上我立刻让老五派人去监视周岩， 盯着他，不能让他报警，否则警察就会找上我的。 你还怕警察？ 这里是明潭。 知道了。 然而没多久，周岩就去楼下住户门口贴了张字条，约人在他旧屋楼下见面，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谈。 重要的事情想要告诉我，能不能请您在4月13日晚上9点来华亭街附近的拆迁区一趟？我在7号楼的楼下等。 老五不知道楼下住的是时辰，但我知道。我猜周岩是打算把指印给他看，让他劝我翻案。 我不能让时辰知道这件事，否则他一定会去调查。除了知道真相的痛苦，他还可能会像孟静和孟祥宇那样惨遭武家一毒手。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是得动手了，要铲除罪恶的根基，必须用生命来祭奠。我需要一个万众瞩目的开端，用线索和命案环环相扣，还有一个追寻正义紧咬不放的警察，一个暗地里提供助力的盟友，以及我的代言人。再之后的事，你们应该都猜到了。 4月14日早上， 本次命案死者叫周岩， 周岩死了，赵云华自杀，然后如他们所愿，校园霸凌案重启调查。这次揪出了真正的罪魁祸首吴为寒。 存在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从疗养院地下室暴露，我们遭到卡车撞击， 一辆60吨重超载大卡车冲上， 暗路覆灭。 孟队，刚才剩下什么？我拍到了证据。 蹲下， 等着， 等着，你等着。 随着我被停职，私下去盐城查探，当年的事就一件一件被翻出来。 孟昭，从现在开始，案子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 你的意思是，吴家义策划了一起针对你母亲的谋杀？ 因为有人用这100万来去杀一个警察， 算是赎罪吗？ 这一定是吴家义 他为了侵吞我们家资产谋害了吗？ 是同归于尽，还是放过我，也放过你自己，懂得权衡。 你找不到证据的， 孟警官，放弃吧。 隧道口要左拐急转弯， 如果能超车，或许能。 慢点，他速度太快，前面要急转弯了。 吴嘉义，我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吴阳，唯一一个跟所有案子都没有关系，和你们也毫无恩怨的人，也是你让老五杀的吗？ 老五他不完全受人控制，他的自主意识很强，以杀人为乐，也有些判断形势的头脑。杀害卢阳是他自己决定的。小孟，你是整个计划的核心。绑架林麦时，我叮嘱过老五不要伤害你的性命，但他没能克制住杀警察的冲动，所以之后他们不能再有危险的武器。不过比起吴嘉义、魏昌和这种衣冠禽兽，老五算得上是真实了。 杀害了那么多无辜的生命叫真实？陆叔，你怎么会堕落到这种地步？从现有的证据看来，赵云华不是最终杀害周衍的人，所以也是老五。 对， 你是怎么做到让赵云华自杀的？ 当时他身边都是我们的人。 楚门的世界是吧？那给我发信息提示成绩单，向卢阳透露暗中信息，打钱给朱瑞让他提早回国的人都是你吗？ 没错。 朱文秀是什么时候被你替换进疗养院地下室的？ 你们第一次去疗养院调查的那天，你们支队有个刑警叫任斌，我曾经帮助过他，虽然悲剧无法挽回，但我让那个孩子能在他的庇护下长大，他一直感激我。在徐仲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时候，他会给我传一些消息。 什么意思？任斌泄密，徐局不但知道还放任他。 小梦，你刚才问我徐仲礼是怎么帮我的，他不是帮我，他是保护你，因为你是孟静唯一的儿子。 什么？ 你就没怀疑过吗？时辰一个搞金融的跟你们八竿子都打不着，公安系统也不是没有对口的专家，那为什么会让他做顾问？ 徐局说是周教授推荐。 徐仲礼把时辰拉进去是为了用他做筹码来牵制我，你跟时辰绑在一起，你死了时辰也活不了。他默许任斌透露消息，也是以此来监视我，限制我的行动，也减少无法控制的意外。 牵制和监视你？ 他的确是个警察，跟我不一样。 徐局， 别做警察。 你妈妈为你挣了八个小时。 我考上公安大学，但毕业时报考的并不是名堂公安，不知怎么就被调了。 我向省厅申请为专案组引入了一位技术顾问。 杰莫和周教授当年不能插进去，都是陆律师牵线搭桥促成的，不要因为情感而迷失理性。 换人这么冒险，你就不怕被吴嘉义和吴维涵发现吗？ 这么多年来，除了老五，我还买通了不少人，疗养院里的保安和前台都可以为我做事，而且复仇本来就是一场豪赌，不可能事事稳妥。我本来最担心的是你们发现不了那间地下室。 如果我没发现，你就会像成绩单那样给我提示吗？ 对。 陆叔，你知道我为什么能那么快找到地下室吗？ 是因为我。 时辰，你 头疼？ 没事。十二年前我不小心进去过那里，看到了一个头发发白的老妇人。 你那个时候就看到了你奶奶？ 她还有意识，认出了我。那之后我开始频繁梦到她，偶尔会有一些很久远的画面。我猜她和我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就是这些画面和联系逼着我回国寻找记忆和真相。 那你怎么从来都没跟我提起过呀？ 这些年对我而言，你不过是个熟悉的陌生人罢了。 十九年酝酿这样一场复仇值得吗？陆叔，石溪拿命换你和陆时辰， 不是为了让你们困在仇恨里，是为了让你们走出去的。看看你都变成什么样了，彻底失去尊严和信仰，手里还有几条人命。这样的你，和你痛恨的吴嘉义、魏长河又有什么区别？陆时深也是因为你，这么多年过得行尸走肉。 这世上本就没有什么值得不值得，你背负起什么就要放弃些什么，而这一切也并非是我能决定的，我不过是把命运强加给我的一切还了回去，仅此而已。这大概就是属于我的救赎吧。 他们也被称之为命运。那周衍和赵云华还有卢阳三个无辜的人，就活该被你利用和舍弃吗？ 小梦， 接下来呢，你打算怎么办？拉着魏长河一起跳悬崖吗？留下卢时辰一人活在这世上？如果你真这么做了，他该怎么承受这一切？你所谓的救赎真的不是自欺欺人吗？ 爸，爸，不要，小心。 时辰，这是留给你的。看，我们又是一家人了。小梦，之后的事就交给你了。请不要顾及我的名声，将所有的真相公之于众吧。为了不再孕育出像我这样的怪物。 穆叔， 爸， 时辰。 睁眼再闭眼就能看到他了。 爸爸，爸爸！ 嘿，我回来了。 抱给我。怎么这么慢啊？ 哎呀，路上堵车呢。哟，好大的蛋糕啊！哎呀，今天是谁的生日啊？哎，时辰，许愿了吗？ 我听到爸爸的脚步声了，想等爸爸回来一起许愿。 小春等了一个晚上了。 那赶紧开始吧。 我希望我跟爸爸妈妈一样当一个律师。 这傻小子，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 没关系，在心里再许一遍就好。 来来来 来，大家一起吹蜡烛。 登机安检从这里排队，打火机请拿出来，液体请拿出来。 时辰，以后想学什么专业呀？ 没想过。 我要学法律。 嗯。 先生们，欢迎您乘坐航班 MS954 前往纽约。 时辰， 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我们将为您提供。 要好好活着呀，作为有道德的人。 怎么样，赵队？ 捞一天了，山崖上跳下来，搜索半径加了十五，水井两班轮换， 辛苦了。 嗨，习惯了。哎，你腿处理了，也别站太久啊。我去那边看看。 好。我昨天一直在想。没有你，我舅舅的案子最后会怎么样？我又会怎么样？所有这一切，还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快点， 嗯。 过来，一起搭把手。 过去看吧。 孟队，陆顾问， 他看上去很平静。 这就是最好的结局了吧？19年前他决心要复仇的那个瞬间，就已经知道自己的结局了。这一天的到来，或早或晚， 从容赴死的人，内心会很安宁。姐， 走吧。等了这么多年，他应该早就想跟我妈团聚了。 可以了，带回去吧。经过就是这样，徐局。犯罪嫌疑人死亡，排除他杀，撤销案件。但杀手团伙的犯罪事实存在，要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另案侦查。详细情况都在报告里，我把法律文书一起拿过来了。 陆承泽的尸体处理了吗？ 法医出了鉴定结果，溺水坠亡，已经火化了。 这案子破了，你把证据和手续补上，也好好休息几天吧。那些该处理的事情就都去处理了，也替我跟小陆说声对不起。 好，我会的。 行了，你出去吧。 徐局， 嗯， 再来一次，你还会这么做吗？ 孟昭，我是一名人民警察，你也是。 我先出去了。 这边，说完了， 完了。他让我们去把后事处理了，也给你道个歉。 嗯， 找个时间，我们一起去墓园吧。 赵哥，啊，陆顾问，任俊一听到陆律师自杀了，反应特别激烈，整个人快要昏厥过去，已经找医生去看他了。你要不要也去看一下？ 知道了，我现在就去。 我也想去看看他。 一起去。 孟队，他刚刚出现了严重的应激反应，是心理方面遭到了巨大的打击，现在已经慢慢恢复过来了。 现在可以问他话吗？ 应该没问题。 谢谢。程云，带李医生去休息区，先别走。 哦，好。李医生，这边。 为什么要帮我办？ 李长河死了吗？ 死了，被我爸杀了。 为什么这么关心李长河？你之前自曝身份，给警方寄伪造的视频，都是为了阻止我们及时去盐城抓李长河吧？ 是。 你为了帮我爸，做到这种程度。为什么？ 因为他救了我。 救？你是说他帮你杀了吴嘉义和任海，为你母亲报仇？ 嗯，只是这样吗？我觉得和我相比，你更像他的儿子。 的确，从他拦住我自杀，并赋予我人生意义那一刻起，我就把他当作父亲了。但是你在他心中的位置，没有任何人能取代。我很羡慕你啊，有这样一位父亲。你爸一直犹豫要不要杀周岩，虽然他看上去很冷漠，但是我知道他这儿还有良知。可他最后还是下定决心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周岩找上你了，他要避免任何让你回忆起那份痛苦的可能。你知道他为什么找我跟他一起复仇不找你吗？他不想让你沾上复仇者的污垢，他要你永远站在绝对正义的一边，你知道吗？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你。 坐下。 任先生，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程云，立刻带李医生来。 好，马上到。 他真的害你，我知道。 何老板，筒挖好了，这个先生的骨灰呢，可以放进去了。 哎，师傅，等会儿可以吗？或者你把工具留下，我们自己添堵。他还有话想跟父母说说，回头你再来把石板封上。 哎，行吧，我先去抽两根，然后再回来。这里呢是龙山九段，十七排右手第四个，你们把位置记好啊。有事情的话，那个管理处贴那个号码记得吗？ 记得，谢了师傅。盒子放地上吧，我看挺沉的。 嗯。 双层别墅，哪找的？ 赵毅找的。上层还能放东西。 你把全家的照片都带来了？你爸妈，你奶奶。 嗯。我爸把他们藏到我妈的骨灰盒里了，所以我从来没看到过。 原来是这样， 难怪他从没带我祭拜过我妈，却又早就买下了这块墓地。 啊，向死而生啊。 安息吧。说的思念是这种感觉。 现在你也有一张由记忆凝结的可以随时兜住你不让你坠落下去的网了。 你会恨他吗？如果不是他当年接手了那场官司，你妈妈和你舅舅或许就不会遭到厄运。 那你会恨我吗？如果不是我执意要查清真相，这案子或许不会走到现在这地步，陆叔可能也不会死。 你只是做了你应该做的事。 是啊，命运使然，谁也抗拒不了。我妈不是为了某一件事而死，她是为了追寻正义而死。你爸当年不也同样是为了公理和正义吗？只不过后来命运让他们走向了殊途。我妈的死和我舅舅的冤案，说到底都是别人犯下的业障，被你爸扛起罢了。非要说些什么的话，我很庆幸你是这一切的变数。 你是我生命中的变数。 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做，笔记本，我妈的遗物。我决定要当警察，继承的不只是我妈的警号，还有她的意志。这是对所有无辜者的慰藉。正如她所说，这个世界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人， 有善良的人，也有邪恶的人，有表里如一的人，也有两面三刀的人。有的人生于黑暗，却心向光明，有的人看似光鲜，内里则腐败不堪。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一张张虚浮的皮囊，而皮囊下的本性 往往令人心生畏惧。 以正义之名，撕扯掉伪善者可憎的面具， 遏制住无限膨胀的权力与欲望， 破凿出通往公理与光明的道路，消除掉人世间一切滋生痛苦的温源，让人性的光芒照亮被奴役者的生命，正是我身为人民守护者的使命。 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切，为了不再出现像陆叔一样的 怪物。我相信你。 那走吧，回家。等等，还没封尸碗呢，那个师傅哪去了？你饿不饿？ 有一点。 嗯，吃火锅太热了，吃地方菜得排队。你想吃什么？ 我陪你去。 奔波这一